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子宫颈癌是可以预防的，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可以有效预防子宫颈癌。25至64岁曾有性经验的妇女都要定期接受子宫颈筛查，不用怕尴尬，就算好忙或者打了子宫颈癌疫苗都要做筛查的。锡自己做了筛查未？上 cervicalscreening.gov.hk 看看啦。 联系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大家好，我是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小个我已经开始听香港电台了。香港电台今年95周年，我在这里祝香港电台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最近有一间社交软件公司，旗下所有的通讯软件和相片分享应用程式都加入了虚拟替身功能，用户可以自选不同的肤色、眼、耳、口、鼻、面部特征和身形，除了做头像还可以发送虚拟替身贴纸，说不定第日可以在元宇宙用。 逢星期六早上6至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鲁冯建威 知识会社。 嚟到3月10号星期五嘅骚动音乐啦，嗱，今日我哋嘅环节上面咧有啲调动嘅，咁啊今日嘅全城点歌大行动就暂停一个星期啦， 系， 因为今日将会有一个访问厅嘅，咁系其实之前一路做落噶啦，咁啊终于收得翻条声，同埋即系叫做有时间去处理 edit 到啦。 系咪紧张啊？ 系啊，嗰阵时好紧张嘅，因为呢一位就系通哥 back 一位百大 DJ 啦，之前就嚟，上年年尾嚟香港嗰度表演，咁啊安排到左揾右揾，终于有机会可以同佢做到一个访问， 系， 咁所以就系好紧张嘅嗰次，咁啊亦都会讲下佢一个即系作为一个 DJ 或者一个 producer， 究竟去到呢一个国际上面嘅级数系一个点样嘅思维咧？佢本身系佢、 okay. 一个，因为个挪威 DJ 嚟嘅，系啦。咁啊，佢其中一首好 hit 嘅歌就系同Alan Walker 一齐有份合作嘅，叫 Play 啦。 咁你就讲挪威话咯？ 唔系啊，讲英文嘅咋？好彩，好彩咋？好啲识讲英文咋？即系叫做大家英文都，我谂佢未系母语，即系佢哋都有改变啲语言噶嘛。咁即系沟通到啦，咁样咁，所以成个访问嘅过程都用英文沟通嘅。 有冇紧张啊？ 梗系好紧张。 第一人生第一次用全英访 问，系啊系啊，第一次全部英文，咁再加上全英文都唔紧要啊。平时都会讲英文啦，饮多两杯嘅时候，个人放松啲。 但系做访问， 系啊，所以我都饮多咗少少，帮自己要噶，我话你听。 嗱，首先我要喺呢度讲清楚先。是事前预录咗噶啦， 系 系系而家发生嘅， 唔系而家发生嘅。 波成也系好清醒噶 ，OK。 系系啊，但系我都一路都冇睇翻、听翻嘅，初头到、直至到去处理呢个访问，我觉得我都要饮翻呢几杯先可以听翻啦。因为我对于自己要讲英文系冇乜信心嘅。 点会啊？你应该冇问题噶。 唔系啊，你好耐冇用、啊，同埋你仲要同一个外国人倾偈， 系唔同啲。 系啊，你仲要做访问、啊，咁、嗯、你唔系普通倾偈。哦 ，yes yes yes，good good good 嗰啲、啊，你真系要问到一啲嘢，佢又要明啦。同埋你嗰啲 應對唔可以咁 hea 噶嘛。 通常都係嗰幾句嘅啫嘛 ，this this this and this。 that that that cheaper cheaper good good good。 係啊 ，ice lemonade and this this this 咁樣咯。How much 咁樣？ 蘇雞啦 ，marmalade 啦嗰啲。 I go to school by bus. Yeah, good, good, good. 咁样，咁啊，所以我事前准备极度紧张。 OK， 再加上一嚟就打大佬嘅款啦，因为对方都 真系一个国际知名百大排名当中嘅 DJ 啦，仲要好前噶， 八十几啊，有百大都犀利啦。即系虽然都系嗰句背后好多嘢啦，咁但系都系啊，都系出名啊，叫做。咁所以一嚟就打一个大佬，我係好事前极度紧张啦。咁、 okay. 做咗啲准备之后，我都真係 drop 晒啲题目。 你用英文写定中文写啊？ 英文啦、啊、 ，OK OK， 要用英文啊，你译唔到噶你。 系你嗰一下系转唔到噶， 因为我哋平时我做访问嘅准备，咁我哋就用中文去准备啊。咁其实知道曲词编监听嗰只歌听熟咗 ，mark 咗有边啲位想了解多啲，其实就咁写一写，跟住之后就去到坐低倾下倾下就问噶啦嘛。 系咩？你做准备嘅咩？平时 你唔做噶？ 我以为你打天才波已经咁犀利。 系咩？所以话俾你听，每一个天才背后 都 系 有努力。 我觉得最呢样嘢，即系我一提佢话最有型就系，当你一件事你背后做咗好多准备，但系当你行出嚟，大家觉得你只系 冇准备， 冇准备。我觉得呢件事系最劲嘅， 系咪我啊？ 你啊？我唔知你喎， 唔系啊，即系人哋觉得我冇准备，因为我做得差， 定系调翻转？人哋以为你有准备，其实我冇准备。 如果系 人哋以为我冇准备，其实我有准备，系啦，即系调翻转。所以系完全唔同咯，即系我哋平时可以同嘉宾真系叫做倾偈，因为。即足用廣話傾偈，英文傾偈本身已經少咁做啦、 啊， 所以就撞咗好多膽啦。我成日俗稱為入油嘅，即係當我緊張咧，我就入油噶啦。 但你 插門， 你不嬲係學語文算係快定係慢嗰批嚟嘅？即係你知人係大概你自己知道自己天生個底韻，學語文嘅能力係有幾快的？ 我應該唔係嗰啲語言天分嗰啲人嚟嘅。我學嘢頭一陣。会比其他人快， 嗯 即系例如我同你而家去学某一样，我当我哋去学日文，我哋由零开始一齐入去嘅话咧，头段咧我应该系会比你快 pick up 到几个钟人， 系、okay, ， 但系长时间拉长啲咧，就冇乜个优势，我纯粹系领力快咯， 因为你唔背 vocab。 可能都关事，我以前学西班牙文咪系咯， 啊，你学过西班牙文噶？ 大学嘅时候啊，因为嗰时啲同学话咧喺大学。你上嗰啲 elective 即選修科咧，咁學費包咗。 係 佢話你如果學咩西班牙文、日文，你出面學一個 course 都唔知幾千蚊啦。 咁啊嚇！ 你喺大學裏面你有個風險係個 grade 唔好啫。 係 係啦， 但係起碼你唔使蝕咗嚿錢喎。 係啦，咁我第一下梗係想學日文啦。你知我啲由細到大浸淫於呢一個 日本嘅影視啊， 係啊。同埋遊戲啊， 不過你睇嗰啲要識得佢啲文先聽得明， 都要，因為你有劇情啊嘛。 哦， 你睇嗰啲冇劇情咩？ 我睇嗰啲通常短啲噶， 係咩？ 係啊， 例如係咩啊？咁 嗰啲車車嗰啲咯，即係嗰啲天竺鼠 車車， 係啊， 我嗰啲都有劇情啊。 係啊， 不過佢冇乜講嘢啦， 係 好似睇昂豆先生嗰啲， 所以就冇特別去學啦。 我睇嗰啲就有劇情 啊，劇情向嘅， 劇情向噶，係啊，即係嗰啲動畫啊嗰啲，你都有劇情啊嘛。雖然有啲好短，有啲好長， 係係 所以我哋成日都會好想有一種啊，我學識就好啦，同埋打機咯。你知玩嗰啲，你知玩嗰啲游戏， 即系 我哋细细个， 其实细个嘅时候真系唔知点解得噶， 因为我哋认符号噶， 系啊系啊，系啊。 譬如买一个精灵球咁啊，你系认住嗰、那个、那個、 精灵球嘅符号， 嗰、那个其实嗰、那个嗰、那个应该系读 monster ball 咁啦， 系系 monster ball 咁啦，你认到个符号， 你认到个 monster 咯会， 系啦，你认到嗰个 M 字扭咗九十度嘅嗰个符号嘛，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哋系咁样认，所以会所谓。知道嗰啲日文嗰啲嘢認圖畫，咁、但係你真係要識讀或者成，其實係唔知噶嘛。咁但係都係嗰句，浸淫於呢一個日本文化咁多年嚟講啊，梗係想學下啦。咁於是乎，我嗰時一開始同啲 friend 咧就佢仲係 adrop 期。 OK，adrop 期嘅意思即係你揀咗咧，你可以仲轉睇嘅、可能有一個星期咁樣，你揀完試完 tick 曬，撕曬啲糖，你先 confirm 你係咪 tick 呢科啦。咁、我同個 friend 就去做啲日文 beginner level one 最簡單，跟住入到去上堂。咁一開始，我唔記得嗰個係香港人定係日本人，因為有啲外語 course 係真係當地人教嘅。咁我唔記得，好似係香港人教嘅。咁、一開始就問大家啊，今日嚟上堂，即係佢都知大家你都係試下嘅啫。大家嘅日文底子去到邊度啊？等佢知道個課程點樣樣啦。咁、beginner level one， 我惊咩都唔识噶， 都系识得嗰几句咯，最常用嗰几句咯。 系啊， 哦系哦，国际嘛。 哦，仲有咧？我想知你去到边度？ 我识呢句咋？ 我哋识阿里吉多啦。 系咯，系咁多，差唔多，差唔多。 系啦，咁跟住咧，居然有啲同学有一两，其实嗰堂唔系好多五六个人度啦。另外，除咗我同我 friend 咩都唔识之外，其他嗰啲人咧系识日文噶。 吓？哦，即系佢哋本身可能好细个个兴趣已经喺嗰度咯， 本身已经识噶啦，因为大学有啲人好衰格嘅， 系 佢去屈嗰啲 grade 啊，哦、因为佢要攞分啊嘛， 系 佢本身识日文，然后走去剔啲最简单嘅，因为佢冇话你唔剔得噶嘛， 咁佢一定就会高 grade 啦， 佢实叻过我噶， 系 跟住后屘我唔强咪同啲 friend 讲过，系啊，日文呢一科最多嗰啲黑人憎嗰啲识日文，然后走去读咧屈你攞 A 嗰啲咧，因为你可以，因为嗰啲选修科系会拉翻你每一个学期最尾嗰啲 grading 啊嘛 ，OK， 咁你 A 硬嘅。你就啱晒嘅嗰啲嘢， 咁、哦、都合理嘅，佢聪明嘅、哦，我真系有咁讲咯， 叻、哦、咯， 人哋赢在起跑线冇计啊。 咁跟住，所以我就系觉得，我知个 grade 未必一定好，但我俾你屈，我衰硬噶嘛，咁我都唔可以太差嘅个 grade。于是乎，我就冇剔到日文啦、 哦。 其实我有啲后悔嘅到而家，因为个 grade 其实冇乜用嘅到而家。 同埋到而家，你系咪发现后悔嘅最大原因，你就系仍然都听唔明睇嗰啲片啊？ 系啦，嚟嚟都嗰几句咯， 下下都要睇嗰啲中译版本咯。 系，你知又唔系全部有， 系唔系全部有噶嘛？有时又要等、啊。 系啊，有时佢又嘈，唔知佢讲咩咁样咧，一堆咧。 咁整整下又可能，诶、哎、都唔睇日本啊，反正其他都仲有好多唔同国家都有呢啲剧集啊。 咁但系有时英文嗰啲我听得明 咯，系咯， 日文真系听唔明啊嘛。但系你时冇咗个剧情差好远噶，咁、所以我系有啲后悔嘅，因为个 course 老实讲，你攞咩 grade 有乜所谓啊？到而家出嚟做嘢咪系咁。 系。 咁我最后。所以是沒有剔日文，首先去剔西班牙文，因为西班牙好像偏滿一点，而且香港应该少一点人好像日文那种本身已经懂然后走入去学。是啦，那那时真是一个西班牙人教的。 OK,OK、okay, okay, okay.。 那他又跟我们说有分的，西班牙文是有分，即是拉丁美洲，即是南美洲那边的西班牙文， 是。 还有西班牙的西班牙文。 即 其实 Despacito 嗰啲西班牙文，同埋真系皇家马德里嗰啲西班牙文系唔同嘅。 其实系啲口音上唔同，有少少文化上唔同。即系等于英式同美式嘅英文， 哦、 都有啲唔一样啦，口音啊，啲字嘅发音串法少少唔同咁，类似嗰种嘅。因为其实好多地方都用西班牙文噶， 系、okay. 系。即系除咗英文之外，西班牙都系其中一个非全球好多地方人会用嘅语言。 有一段时间，我发现我身边啲女仔 friend 全部都话要学西班牙文咯。 系咩？点解？因为中意西班牙男仔啊。 可能嗰啲球星嗰阵时好红，好出名。 系、哦、啊，系啊，系啊。所以 跟住个个都去晒旅行， 系啊， 就冇再翻嚟。 Adios muy bien 嗰啲，即系最基本仲记得呢啲啦。 唔识咯。 咁跟住初期都 OK 嘅，都系嗰句。我如果啱啱起步同大家一齐咧，我系 pick up 得快啲。 OK。 但我就系呢啲咁嘅衰格咧，快唔温书，唔、背 就会。慢啦， 同埋嗰陣時未咁 hit 嗰啲，即系 Despacito 未出現啦，未，同埋嗰陣時未有串流平台嗰啲， 你冇得練啊，唔知為咩練啊， 你未識欣賞西班牙嘅歌啊， 係， 咁所以冇呢個興趣， 啊、 因為音樂我覺得 kind of 係一個學一個語言其中一個方法嚟 ，OK， 咁所以我冇乜温書之後個 grade 咧就越嚟越低啦，跟住所以去到最尾又 final year 咧，我就直情上到 intermediate 就停咗啦 ，OK， 咁嗰本西班牙文書咧仲喺我屋企。我谂住有朝一日我可能会攞翻出嚟，一路都冇，直至到做一两个月，我表妹同佢老公表妹夫嚟香港，咁佢老公系识西班牙文 ，OK， 就倾翻几句话，我完全唔记得啦，都嚟都讲嘅 C C C， muy bien muy bien 嗰啲啦 ，muy bien 即系 very good 啦，系 C 即系 yes 咁。 我几惊你讲咗啲咩，我又听唔明，我又唔知出唔出得街，唔知识唔识你咪好 ，OK OK， 咁跟住就攞翻本书出嚟，咁啊喺度讲开啲。西班牙文 系， 咁所以一路西班牙文我都冇未有兴趣 pick up 翻啦。 嗯， 但系呢一两三年咧，我真系自学日文嘅。嗱，大家唔好觉得我劲住，虽然我都知道我 系 好有恒心，同我真系有啲劲，我都有啲佩服自己。 终于都 pick up 翻。咁但系你系用咩方法呢真系去上堂？ 唔系啊，其实自己背五十音开始嘅咋。 O、okay. K， 因为佢有片假名同埋平假名啦。 系啊系系。 咁我就背晒嗰啲五十音嗰啲符号先咯。 哦， 系啊，之前因为有段时间真系。叫做冇咁多嘢做咧， 我係會有時夜晚收工喺公司，跟住可能夜晚有其他嘢做，中間有個 break 食飯咧，我真係走去背五十音啦，然後攞啲 A4 紙咧會默一次出嚟。 哇！係啦，好有恆心喎、 啊。點解啊？因為個動力在於要打機 嚇， 又係玩啲你知有啲 game 咧，日版你有國際版噶嘛？ 但係細個都唔使，點解大個反而而家要咧？ 因为 又是劇情问题啦， 劇情问题咯，系、 okay、 啊，咁跟住同埋我发现到咧，原来学识咗咧系个感觉好唔同， 嗯， 因为佢有一啲咧，其实佢叫俗称叫大街嘅五十音咧，其实嗰啲外来语咧，佢就会用嗰啲去拼，例如角色名， 哦，系啦，嗰啲细好西化、好洋化嗰啲角色， 系啊，系啊，系啊，咁佢哋就会通常名就会用用大街啦，我即系通常惯咗叫。咁佢嗰啲符号就起角啲嘅，有一啲咧就系圆氹朵啲圆滑啲嘅，圆滑啲嗰啲就系真系比较 local 用嘅嗰种，即系唔系外来语。咁当我背完之后，我见到嗰啲角色名我系识得读， 哦、 你即刻有亲切感啊！咁所以近排咧，我就揾紧手机游戏咧，就玩一只 game 咧。是应该不会出日版以外的版本的。因为它整个游戏的设计呢出了很多年的了，就是玩日本拼字咯、 哦、 靠砌日本那些拼音的字呢去做 combo， 其实好像玩 Scrabble 类似那些 concept。是是是 是， 但是呢它就跟很多那些作品动漫作品合作，所以呢我就入坑里面试下玩。但其实我是 好好啊，这个动力同当年我要练打字呢是靠玩这个 Dead of the House， 定咩 House of the Dead 来练打字啦。跟住然后我细个点样去学呢个中文输入法？你估下？ 点样学中文输入法？ 啊、 打机咯， 都系打机嘅。你估我玩咩 game 啊？ 有咩 game 要？因为我嗰时系玩闯冒险，但系学中文输入嘅，因为嗰只 game 要好多交易。 系啊， 嗱，一系两样嘢嘅啫。男人唔系钱啊，女人噶啦。一系咧只 game 你要好多交易，所以你要打字；一系咧有嗰啲结婚系统，所以你要打字。 我嗰阵时玩金融群合串学打字，正正就系因为有好多嗰啲好多交易系统啊，即系你用唔到第二啲语文去取代噶嘛。即系例如我要去 trade 一把碧水剑翻嚟， 你要识打碧水剑咯。 所以我最大嘅动力细个学打字系玩金融群合。 但系我想讲咧，呢一个系最好嘅方法嚟噶。 系啊，好快噶。 因为你有好明確嘅目的啊，你要知道碧水剑点打嘛。 系啊系啊， 咁你会打咯。 同埋你谂下《金融群合传》啲字啲名系几难打先得噶。 系啊， 所以系学得快嘅嗰段时间。 系，因为你有明確目标。如果我突然之间话你要学打字，其实你唔知道边度开始学起啊，因为你冇咁嘅需要嘛。然后你要碧咩碧水剑啊？ 系啊， 你就会学识咗字词咧，那个碧字你就会识啊。

谢 Moon 听。呢首歌名亦都系佢专辑嘅名。今日叫做 What Comes Out of My Eye。嚟紧嘅 show 咧，个 show 名亦都呼应住呢个主题，叫做 I'm Not Crying 啊。跟住来年两位朋友都一齐啊做 show 咯，亦都为咗呢一次嘅 show， 佢哋两个一齐写紧一首歌，包括有 Liu 同埋张曼芝新歌叫做 I Can Get What I Want。 Yeah, I know that every time I'm be alone, I feel lonely. 每当我再次遇见你，提醒我故事已完美。但伤口仿似你预及，凌晨独自特别想你，然而寂寞是我跟你。I just want your love, I want it, I won't let go. Love lost 过后嘅日子，仍带着你送给我的戒指，是我太眼浅，不可以与你相见。想见，只得我一个思念，看着你已经失去爱恋的心，怎么我奋不顾身，一早应该要分，不想再忍，不想再等，终于放手，孤身去走，放弃与你交缠，不再为你失眠。一切有时结束，世界分裂，一切告别也许化作启示。You're not the one, you're not the one. Yeah, yeah, I can get what I want. Yeah, I know that every time I'm be alone, I feel lonely. 每当我再次遇见你，提醒我故事已完美，但伤口仿似。转变太快 Girl I want your love 却得到你给我那十戒或者都始终要放弃却担忧我仿佛被占领同样疯癫的是你下定决心不是你让我失眠让我纠缠让我讲别再拖延别再想念让你后悔别到头来说你也想念过我 Even I kept what I seems to be pointless 缘分来不要后悔我不该也要学会那离不开你却后悔珍惜过你 你今天翻神节他们两位会一起玩的而另一个单位亦都会参与嘅，就由佢哋搭上麦芬森场馆，佢哋系 special。究竟为咗呢个 show， 佢哋会有啲咩嘢喺台上玩呢？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啦，或者重温翻我哋同佢嘅访问，睇下有冇啲端倪喺里边咧。 想拥快，又有气氛，日子很复杂。

州冯允谦嘅派台作品。即将迎嚟佢第一个红馆 show， 有佢派台作品叫做《入场人士注意》。大家都一齐冲晒出嚟开 show， 俾更多嘅音乐大家听。而佢嘅 EP 终于诞生，亦都有佢嘅 EP release show 啦，佢系 Triple G。 每当我翻开已经泛黄嘅日记，记忆嘅抽屉，变一场演过嘅戏，散落嘅笔画，幼稚嘅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嘅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可恶嘅面孔，沉默嘅卖相，比起以前倔强，我都变了样。我面上挂着笑。要学会享受下，而时间会继续跳。当面上挂着笑，要学会享受下，而时间会继续跳。要拍自己嘅全拍，即刻即刻，纵时间嘅计，时光系个小偷，偷光你性嘅币。即刻即刻，纵时间嘅计，无趣在于领悟。是雪上的智慧，即刻即刻，中时间的计，时间的计，中了时间的计，即刻即刻，中时间的计。每当我翻开已经泛黄的日记，记忆的抽屉，变一场演过的戏，散落的笔画，幼稚嘅是与非，写高低起伏，记录我自己嘅一切。人同事物，点解都变了样？世界变了样，每个人都变了样。可恶嘅面孔，沉默嘅卖相，每当我一个转身，我会变了样。即刻即刻，纵时间嘅计，时光系个小偷，偷光你性嘅币。即刻即刻，纵时间嘅计，活着在于领悟，系雪上嘅智慧。即刻即刻，纵时间嘅计。时间的计，中了时间的计，即刻即刻，中时间的计。 做得到出碟开 show 啦，所以佢应该系冇中到时间嘅圈套啊！佢系 Triple G， 时间计。新聞回來之後將會有今個星期豪華版的 EDM Friday， 將會訪問 Tone the Back。 短暫時間有陽光及溫暖，最高氣溫約25度，吹和緩東風。展望星期日日間相當溫暖，晚上北風增強。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稍涼，日間大致天晴乾燥。室外氣溫23度，相對濕度64%。香港電台新聞及天氣報告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报告啦。喺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嘅管道之内咧，有坏车阻路，车龙排到去近美松苑。重复一次啦，就系城门隧道荃湾方向管道之内咧有坏车，龙尾排到去近美松苑。其他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系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车龙去到东区走廊近铜锣湾消防局。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系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去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柯达大厦。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排到去映月台，龙翔道西行同埋上狮隧龙尾去到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薄扶林消防局一段系挤塞。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对出来回方向车多缓慢，龙尾分别去到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月道，同埋龙翔道近虎山道桥底。而清水湾道出去龙翔道的车龙就排到圣若瑟英文中学对开。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御港湾弥敦。另外就是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弥敦道是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去宜安阁。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啦，龙尾系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嘅车龙排到去安定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去到龙日村，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富泰村车多，龙尾去到蓝地石矿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大麻系毒品。2023年2月1日起，大麻二分即系 CBD 都已按照法例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喺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即属违法。大家都千祈唔好由外地带任何 CBD 产品返香港。贩运或售卖 CBD 产品最高刑罚是罚款500万元同终身监禁。上禁毒处 CBD 网页了解更多。CBD 唔啱我，一齐企硬唔剔嘢。 日日听风骚，人工係越嚟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公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It's okay to pause and take a deep breath。 尼泊尔裔社工 Marina 开咪做节目，带大家听下内心嘅声音。 It's okay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 It's okay to feel pain. 学习接受自己。 It's okay not to be okay. 即上香港电台网站收听 CIBS 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光辉广播95载，香港电台10大中文金曲。 第30届十大中文金曲全年最佳进步奖，郑融。 一个进步奖对我来讲真是意思非常之大啦，因为进步是每一个人都需要，同埋亦都好多谢所有嘅歌手，同埋尤其是歌手前辈喺你哋身上同你哋相处，学咗好多嘢，所以令到我进步咗，多谢你哋。 光辉广播95载，开创金曲新时代。 广播95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号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一起做一个被宠坏的公主啊！ 窗外变着鲜花，草木灯火秀。 陈飞扬嘅女声合唱开始，呢五个女生走埋一齐表演过，觉得几夹几好玩，于是咧就开始咗女团 Venus 嘅旅程。先嚟一首尽情释放佢哋少女心嘅作品。编曲监制 Jamie 张天永，填词潘超彤。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Venus 公主抱。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Place where we feel emotions， 相信你记载我每个故事，听见这印证这上流的诗。 今日骚动音乐咧，请到嚟自挪威嘅全球百大 DJ Tonga Back 嘅，咁因为早前佢就嚟香港嘅 Club Boomerang 嗰度演出啦。咁其实佢之前都嚟过香港噶啦，四年前就有过嚟拍过一个 MV， 嗰首歌就叫 Oh Baby 啦。对于再次嚟香港 Tonga Back 嘅感受又系点样咧 ？A little bit different this time with the quarantine and preparation because it's my first show as well. Yeah. So two times before, one time music video, one time holiday. A lot of different food.I think I tried like 15 different food these 4 days, and I like to eat. I eat everything, so yeah, it's nice. Tonga Back 就话今次嚟香港感觉有啲唔同嘅，因为今次要准备第一次喺香港嘅演出啦。但系佢都好中意香港嘅嘢食嘅，嚟香港嘅几日都食咗好多嘢啦。咁作为全球百大 DJ 咧 ，Tonga Back 喺2022年就爬升咗八位，去到第81位嘅。对于呢个成绩，佢嘅感觉系点样呢？ Feeling great. It's eight spots up from last year. First year it was 2020, 92, and then three up to 89 last year and 81 this year. So hopefully even higher next year. Yeah. Feels good to be on the list. Has been a dream for a long time. And I remember 15 years ago, Tiesto was number one. And I said to myself, I want to be in the top 100 one day as well. But I never said to myself, I want to be the number one DJ.I just want to be in the list. That's what I've said.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good DJs deserve to be in the list as well. 对于这个成绩 ,Tonga Back 都觉得很开心，也希望之后会继续更加好。因为他说小个的时候见到譬如 Tiesto 攞第一的时候，他自己和自己讲希望有朝一日都可以上榜的。那么现在他更加就觉得上榜已经很开心了，因为出面有很多更加犀利的 DJ 在这里。那在过去的疫情之下，全球都受影响啦， EDM 工业都不例外。对于 Tonga Back 来讲，这段时间的他又有没有受影响呢？ I'm lucky because I'm doing music as well. So for the DJs which are on the DJ, they cannot do anything. But if you're a music producer as well, you can of course produce new tracks, you can still release your music, and you still have an income. So you don't need to have an extra job like a lot of my DJ friends. They need to have another job before they can go back to DJing now when everything is opening up.So I feel very lucky that I can do other things during this year. Tonga Back 就话因为自己系一个即系制作人啦，咁所以疫情期间冇 DJ show 都好咧，都未至于冇嘢做嘅，咁啊继续埋手去做歌咯。反而佢一啲 DJ 嘅朋友就惨啲啦，呢段时间冇 show 做嘅话咧，就要揾其他工作。咁究竟喺疫情嘅阶段 ，Tonga Back 又做咗几多首歌咧 ？I'm working on almost 40 tracks. Still, I schedule tracks like 2 months ahead.So I will not say like every day in like 2023, I will have it open if there's like good tracks coming in. So for December I have one, January I have one. So I'm planning all the time when to release those tracks. So usually you can start on a track and then it takes one year or half year before the track is out。 佢就话疫情期间咧都做紧四十首歌，有啲都仲做紧添。咁啊望翻，其实2022年咧 Tongue Back 差唔多每一个月都有一首歌，而喺2023年嘅1月、2月都有新歌出。不过佢就话咧，有啲歌有阵时由写开始去到真系推出，可能都要以年计嘅。咁究竟点解中间要隔咁耐咧 ？It's a lot of different things. So if you're working on a lot of tracks, it can be that it's a collaboration with someone else, so they don't have time to release it when you want to release it. It takes time to be agree how the track should be and the sound of the track, the direction. If there is a vocalist, we need to change the vocalist, for instance, because some of the writers and vocalists they don't want to stay on the track.So when you have a studio session and making a track with vocalists and writers, they want to change the vocalist. And that can take time because you want to have a good vocalist and it's not easy to find a good vocalist. Tongue Back 就話呢一首歌中間有好多複雜嘅嘢，例如同人哋合作嘅話，大家可能就住嗰首歌嘅方向啊、聲音啊，甚至乎點樣揀一個好嘅 vocal 呢，都需要來來回回嘅。咁究竟對於佢嚟講，一個好嘅 vocal 係點樣樣？係咪真係講 feel 嘅咧 ？Yeah, there's a lot of people sending me demos and top lines all the time, and if I don't feel it right away, I just tell them I don't like this, and then I go to the next one. It's very important to be honest in the business, because there is maybe in one week it can be 50 people sending me instrumentals and demos, and if I tell everybody, it's like, yeah, it's nice.I like it. If you say it to everybody, that everybody think, okay, we can have a collaboration with Tungevag, and you're just growing a big hole, your own grave, basically. Like, you need to be honest and tell them, because then they can send new stuff to you. If you tell them something which is not good, and you say, yeah, it's good, then they will not send you new things, because they think, okay, then we can make this happen.So if you don't like something, just tell it right away. Tongue Back 就話咧，成日都會有人 send 一啲 demo 或者 top line 俾佢嘅。咁但係佢就話，如果覺得唔好聽，就直接講噶啦。因為佢覺得喺呢個行業咧，講真話好緊要嘅。如果個個 send 埋嚟，你都同佢講話，哇正啊咁，咁對方就會以為真係有機會合作啦。反而你同佢講話，喂呢只真係麻麻地，咁對方就可以再做一個新嘅創作，然後再 send 過嚟啦。所以佢覺得講真話真係好緊要嘅。咁 Tongue Back 事業嘅開始又係咪好似呢一啲人咁樣，一開始就將自己嘅 demo send 出去俾其他人聽，睇有冇一啲機會呢 ？It started in many years ago. I actually produced for Norwegian students. They have like a celebration when they're done with the school and graduated. They have like big parties and everything. So for these students, I made 250 tracks only in 5 years, and I have different alias.Not only Tungevag, I have like 10 different names. So my background is a producer, but then one of these 250 tracks, it's called Wicked Wonderland, it won award, the best party track. And then the radio start to play the track, and after that the clubs and festival want to book me.And I have never touched any DJ equipment before, because I'm a producer. Tongue Back 就話咧，最初佢寫歌做歌嘅時候咧，就係為有啲學生佢哋因為畢業會搞 party， 咁所以佢咪去整咯。咁啊，五年之間咧都整咗250首歌嘅，係250首，而當中有一首咧叫做 Wicked Wonderland。嗰陣時呢首歌就贏咗獎項，叫做最佳派對歌曲獎咁啦。於是乎啲電台就開始播啦，然後嗰啲音樂節啊、啲 club 就開始邀請佢去打碟。但係嗰陣時嘅佢咧係唔識打碟嘅。咁究竟佢係點樣樣開始嘅咧 ？The radio started to play it and it became number one in Norway. Then the clubs wanna book me, the festival wanna book me, so I have to learn DJing. And I remember it was so hard to learn DJing because I never touched any button or anything. Then I had my first gig.In Germany, I didn't do anything almost, like it was so bad. And even the promoter, he wanna have the money back. 因為有好多嘅 club 啊，同埋音樂節咧都邀請佢啦，咁所以佢就唯有自學。但其實佢從來都冇掂過。咁佢仲記得第一次喺德國演出嘅時候，嗰次係做得非常之差，連佢嘅經理人咧都覺得搞唔掂啊。咁以 producer 起家嘅 Tongue Back 咧，一開始又係點樣樣開始投入呢個做電子音樂嘅世界咧 ？So it's 14 years ago.I just started as a hobby because in my class it was very popular to have those up-tempo tracks. So you take like a normal rock track and you can pitch it up and you take up the tempo. Just like a chipmunk effect, like very fast pitch track. And I want to do it myself. So I download a music program so I can do this And then my friends asking, can you make this track be that effect as well? And then I download MP3, and made all those edits for my friends. Back then, when I was 15 years old, if you go to YouTube, there's only like Funny Cat videos. There's not like how to produce music. Yeah. I tried everything. I like pushing all the buttons and downloading different programs, and I want to see which one I like the most. Thomas Beck 14年前就开始整歌，嗰阵时佢系得15岁嘅啫。咁因为班上面啲同学好中意听嗰啲 upbeat 嘢咧，咁啊 Thomas Beck 就觉得我想自己整，所以咧啲同学就会叫佢帮手去做啦。但嗰段时间如果你要上 YouTube 去揾啲教学咧，系冇乜可能嘅，因为嗰阵时网上面都系嗰啲好得意嗰啲猫猫片嘅啫。咁佢就唯有自己 download 一啲嘅软件落嚟，然后就揿下啲掣啊，咁样试下整啦。问到影响佢最深嘅一个 DJ 或者 producer Tonga Vec 嘅答案又系边一个咧 ？I think it was Avicii. I heard his track Romance, and I thought I want to make the same. So I started to remake his track. Like I listened to every detail in the track, and I said to myself, I want to make it like 100% the same, because that's my goal back then, like remake his track, because I want to understand which effects he's using and how he could make music, because I have no idea how to make music. So I think I tried to remake his track over 100 times. I'm that kind of guy, I never give up, because if I want to learn something or I'm interested in something, I go 100% into what I'm doing.Because with a lot of people, they want to reach the goal, but they don't have the patience. They try for 2 hours, and it's like, oh, this is not working. You have to do it every day. So I keep doing it for, I think, 3 years. And then, of course, it's starting to get better and better. Because if it doesn't get better in 3 years when you're doing it, then you should just quit. Tonga Beck 说，现在他最新的 producer 就是 Avicii 了。当年听了他那首 Bromance 之后， Tonga Beck 就跟自己说，我要 100% 原汁原味地将这首歌重新做一次出来，因为透过这个过程他就可以知道究竟 Avicii 在做一首歌的时候用了什么声音，用了什么方法去做呢。他就说前后做了差不多100次的，因为他就是那一种呢，他永远不会放弃，他要做到为止。那就是 keep 住这个过程3年时间，用了3年之后他的制作技术也都提升了，因为他都跟自己说，如果你用3年时间都做不好的话，就索性不要做了。那当初 Avicii 的歌有什么地方这么吸引到 Tonga Beck 呢？ I think it's the melodies.Because there is so many DJs and producers, they focus too much about the techniques, tweaking buttons and like looking into the small details that doesn't matter. Because if you have a really good melody, it doesn't matter if the production is not 100%. And that's what I heard from Avicii. It's like crazy good with melodies. But with him as well, all the production was not that super. When I heard it now 10 years after, I don't think the production is like the best I heard, butwith the melodies and what he brings out to the people is what matter the most. Tonga Beck 就話 Avicii 嘅歌咧最吸引到佢就係個旋律啦，因為佢而家好多製作人做歌咧太過集中於去點樣做啲技巧上嘅嘢，但喺佢嘅角度咧，如果個旋律好嘅話，就算製作嘅質素稍微差少少，唔係去到 100% 都唔緊要嘅，因為覺得咁多年之後令到佢仲記得嘅係 Avicii 嘅旋律。其实做歌的技术也越来越进步啦。Tonga Beck 又有没有想过用现在的技术去重新做过自己一些旧歌呢？ Actually not, because I think what I release is what I feel about the track when I release it. You shouldn't go back and think about what you should do better, because what brings you to where you are today is because of what you did in the past. So I don't think you should go think about too much about what you have already done, just focus on doing new things. I think that's more important than think like, I could do this better. But maybe then you will not have that show, or maybe you don't have that collaboration if you did it different. Tonga Beck 就说他没有想过重制一些旧的歌，因为他觉得他出的那一刻就是当刻他的感受了，所以他觉得不应该望返转头，反而是 focus 未来的。你过去做的每一样东西亦都成就了今日的你是怎样。正如刚才所说， Tonga Beck 的产量都挺高的。那其实背后有什么的动力令到他 keep 住、不断做不断做去出这么多的歌呢？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is what can sound good and what do you like. If you like it and you think it can go well, then just go for it and don't overthink. If you think it's good, just release it. Don't wait too long.Because if you also wait too long, if you wait 2 years until you release something, you're not that excited anymore. You need to remember the feelings you had the first time you made something or the first time you heard something. Try to remember those feelings and keep them, until you release a track. And then nobody knows. It can go very well or it's nothing happening. And a lot of tracks I'm doing, I spend so much time making them and I believe so much in the track. But when I release it, it's not going well. It's like not many streams, not much radio support or anything. But if I spend like 2 days on a track and release it, it can be the best track. Like you can have millions of plays and like, what is happening? I didn't believe in this track and I just released it. And it's going so much better than tracks I spend hours. 在通过 Vera 角度觉得最重要就是你喜欢而且你觉得那件事是得。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要想那么多推出它了。因为好多嘢你都控制唔到嘅，佢都试过有啲歌咧，佢自己好满意，用咗好长时间做，但系出嚟嘅成绩咧，反而未必够一啲佢用咗可能几个钟头或者几日整完之后觉得麻麻地啦嘅歌，所以呢啲嘢都系控制唔到嘅。但系做歌呢件事系无止境噶嘛，你可以永远都有更加好嘅。对于 Tonga Bear 嚟讲，一首歌点样为止？好啦，够啦，够好啦，然后就停手咧。 If you like the track after 10 seconds, if you think this is a good track after only 10 seconds, then you have a good feeling that this is a good track. But if you listen to a track and you wait a couple of hours and you can't remember the track, you can't remember anything, I don't think it's a good track. Tonga Bear 就觉得一首歌点样为之好呢？只需要十秒钟嘅啫，十秒之后你中意嘅话咧，咁就得噶啦。如果你用好多个钟头不断听不断听，但你发现都唔记得嗰首歌任何嘅嘢，咁呢一首就唔系一首好歌啦。最后问到 Tonga Bear， 而家越嚟越多嘅年轻人会自己做歌啦，香港都一样有人做 hip hop 啊、电子音乐咁。究竟 Tonga Bear 又会有啲咩 tips 俾大家呢 ？I think they need to ask themselves: Do they want to do it professionally or just for fun? Because if you want to do it professionally, you have to work a lot. It's like working. You need to work every day. Even me, when I study at the school, I did more music production than school.So after school, I just producing all the time, sleeping for only 2 hours, and then go to the school. Yeah, all the time. And I was late to the class and everything. The teacher is like, Martin, you have to come at the time. You're like half an hour late now. So my biggest tip is work hard. If it's just for a hobby, then it's more about just enjoy it and do whatever you feel.Like try out different stuff. Tonga Bear 最后嘅 tips 就系，如果你想做歌嘅话，首先问自己，你希望专业咁样做啊，定话纯粹兴趣？如果专业嘅话，你就有心理准备，你要投放好多嘅时间啦。因为当时佢仲读紧书嘅时候，佢做歌嘅时间仲更加多，可能一日瞓得嗰两个钟，然后第二日就翻学噶啦。咁但如果系纯粹为兴趣嘅话咧，最紧要就系你 enjoy 嘅过程。希望透过今日嘅访问咧，令到大家认识更加多呢一位嘅 DJ producer Tonga Bear 嘅。再一次多谢佢同骚动音乐嘅咁多位分享佢嘅故仔啊 ！Thank you Tonga Bear， Thank you for having me。Impossible to figure out, but when you're around, you show the way and guide me in the dead of night. It could be war and there could be hate, but I'ma love you. No matter what, I'm keeping my faith, 'cause I'ma love you. 听呢首 Tone Effect 同埋 Sterna 合作嘅作品。啱啱月推出嘅新歌叫做 I'm in Love You， 先听一次新闻报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黄昏六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新一届全国政协领导层经选举产生，全国政协主席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沪宁，副主席有23人，包括石泰峰、胡春华、周强等现任副国级领导人，总数比上届减少1人。曾任河北省委书记的王东峰出任副主席兼秘书长。299名政协常委之中，16人来自本港，比上届少2人。政府公布新一轮消费券计划派发详情，合资格的18岁或以上香港永久居民及新来港人士，下个月16号将可以透过去年已经成功登记的储值支付工具，获发首期3000元电子消费券。余下2000元電子消費券將在7月16日發出。至於透過不同入境計劃來港居住及升學的人士，將可以獲發2500元電子消費券，發放日期一樣，首期金額1500元，第二期是1000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首期消費券不容許轉換儲值支付工具，是希望可以盡快將消費券發放給市民。如果合資格人士的帳戶已經遺失或者失效，當局會提供特定渠道更改帳戶號碼。財政司司長私人辦公室政策統籌主任李文成說，透過八達通領取電子消費券的人士，要在6月30日或之前完成首期3000元的金額，才可以最快到7月16日領取2000元的餘額。如果在有關日期之前未能用完，最遲要在10月底之前用完首期金額。教育局宣布，今個月16日起，所有學校的學生無需每日回校之前完成快速抗原測試及量度體溫，所有學校教職員、學生和訪校人士亦都無需在進入校舍之前量度體溫。教育局說，學校應該繼續留意師生的整體健康情況，如果懷疑校內出現傳染病爆發，應該按機制向衛生防護中心呈報個案。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初時天晴乾燥，晚間漸轉大致多雲，最低氣温約20度，明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和溫暖，最高氣温約25度，吹和緩東風。展望星期日日間相當溫暖，晚上北風增強，星期一和星期二早上稍涼，日间大致天晴干燥，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城门隧道去荃湾管道内嘅坏车咧，已经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维园道建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两边管道出口。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就去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方向两边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就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排到去映月台，西隧沙田入口就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丽晶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慢车，龙尾而家去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就排到太子道西。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一段慢车，而家去到釜山道桥底。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Don't waste your time. Tick-tock, span eternity on these wheels of light. Take a trip to Nirvana. Let's live it. 同一位嚟自瑞典嘅好朋友咧，都以往做咗好多唔同嘅作品嘅。啱啱嗰首就系其中一首叫《Samsara》。我做完訪問之後，佢都有講過，即係旋律係好緊要啦。收聽住今日嘅呢個 DJ Mix， 就會發現通常咧同人哋寫嘅歌都好啦，旋律的確係幾上腦嘅。 I know we've been here before. I'm familiar with this game. There's nothing like the two of us tangled in electric flames. Come with me, I don't know how. Once again, right here. Come and get it, you know it's so me. So won't you let me out, cause I've been looking for that. 听呢首作品2021年年尾推出嘅歌，歌名叫做 Electrified。今日洪峰嘅 Max 上年近年尾做访问，佢有预告过2023年会有一个好劲嘅合作。去到一月嘅时候，大家都知道啦，因为跟住落嚟呢一首歌就系呢一首合作嘅歌，同 Mike Williams 一齐做嘅。2023年1月份 Tongue Effect 就和 Mike Williams 合作，这首歌歌名叫做 Dreams Come True。 嘅呢一首歌咧有一个小故事嘅，话说都系同 Tongue Effect 做访问嘅时候，本来已经 prep 咗佢最新出嘅歌啦，点知喺访问当日咧，佢又出咗跟住落嚟呢首歌。 After all your second chances have been spent, I was lost, I was giving up, but then you found me, yeah. And I knew from the first day I'd do it the right way. Was losing my mind about you, just like every heartbreak. And it was unmade. Right when I saw you, I knew it was yours. When I saw you, I knew it was you. When I saw you, glow that was in your eyes, that cold December. 咁呢首歌推出日子，你就可以估到呢个访问系几时做嘅。听下呢首 Tongue Back 同埋朋友 Love Speak 合作嘅作品叫 I Knew It Was You 啊。就是被 Tongue Back 選擇在2022年推出的一首作品，今天叫做 When and Where。 估到呢首歌叫咩名啦，就系《Wicked Wonderland》。 正正就是他剛才訪問講到2014年改變他人生的一首歌，就是這首歌得到各大媒體支持。 Wicked Wonderland 之外，仲有另一首歌，相信都是他的代表作之一。2019年同 Alan Walker 以及系 K391 合作的 Play。 We used to hide under the covers, serenade each other.